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84集，唐默看着小胖子难过的背影，抿紧嘴唇， 还是不要告诉他，那两个小姑娘很有可能被强迫进入共塔游戏了。 洛风城的声音响起，唐默转身看向他，穿着白大衣的年轻博士双手插在口袋里，静静地望着唐默说， 圣诞副本有很多种，但十有八九在12点整圣诞老人把所有的礼物发出去的时候，华夏的所有圣诞副本就都结束了。 唐默知道这个道理，阿塔克的13个成员中，唐巧就是被强制弹出副本的。12点整他所参加的那个16人大型副本已经死了3个人，淘汰了8人，仅剩下的5个人个个警惕对手继续玩游戏。然而12点整一到，游戏还没结束，他们就全部被弹出了副本，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圣诞福利副本只存在于平安夜，圣诞节到来它便结束了。陈珊珊和乔菲菲至今没有离开副本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们被淘汰了，进入了公塔游戏。唐默低头看着洛凤城桌上的一个小人雕塑，许久后他说， 马上黑塔就要更新新版本了，我暂时不离开上海。 洛风城说， 你打算等多久？ 新版本的黑塔只是一个理由，苏州一样有黑塔，没必要留在上海。他是想等陈珊珊确定小姑娘的安全。唐默神色平静给出了答案， 十天。 离开洛风城的办公室，唐默随便找了辆车躺进去休息。寂静空旷的地下停车场里光线昏暗，微弱的灯光穿过深色窗户照射进车内，只能照出一个隐隐约约的轮廓。唐默伸出自己的右手举在眼前，唐默想起一个月前有个小姑娘将一盒饼干塞进了他的手里，他得到了对方的异能，哪怕有机会进入副本救陈珊珊，唐默也不会第一时间就进去，他会思考很久才决定进入找人，前提是因为他拥有国王的金币，如果没有国王的金币，他绝对不可能为了一个小女孩进入危险的公塔游戏。然而就像洛风城说的一样，他还是留了下来，决定等十天。十天以后陈珊珊还没有出现，他会回苏州。时间如流水，七天时间很快过去。平安夜当晚，阿塔克有5个成员没能从副本里出来。七天过去，他们依旧没有出现。经过偷渡客组织一事，成员的离去在组织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，所有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。2018年的前夜，唐默和杰克斯、洛风城就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了商场。黑夜中三人如同黑色的闪电快速地穿过工厂区和住宅区，渡过南浦大桥进入浦西。临近黑塔5公里处，唐默停下脚步，伸手拦在杰克斯和洛风城面前。三人藏身在一条昏暗的小巷子里，唐默压低声音， 杰克斯身手可以，但体型太大，动作也不够敏捷。洛风城，你是预备役，你接近那里很容易被人发现，我一个人去。 杰克斯皱眉道， 我们来的时候已经发现周围有5个人，你一个人去会不会太危险了？ 洛风城也问道， 遇到紧急情况，你多快时间可以赶来这里和我们会合？ 他们并不知道唐默拥有了神速的异能，可以将自己的速度提升至生速极限逃生。唐默微微弯腰 很快，哪怕打不过，我可以逃过来和你们会合。 杰克斯还准备再说什么，洛风城沉吟道， 好，0:15我们在这里等你，你如果没有回来，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唐默点点头。下一刻，唐默转头看向远处的南京路，嗖，一道矫健的身影穿破黑夜，破开风声，以极快的速度向那座黝黑的巨塔而去。唐默在奔跑的同时全身紧绷，时刻警惕周围的动静，他心思放空，将感知无限放大，因为极快的速度，风声在他的耳边呼啸，他清晰地听到了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，以及方圆50米内至少有10道同样小心翼翼的脚步声。这个新年的前夜，上海一片宁静，没有刮风，没有下雨，是一个安静美好的夜晚。而在这个夜晚，数十名玩家不顾危险，悄悄逼近黑塔。当外滩钟楼上2点钟声响起的那一刻，黄浦江的对面没有如同过去的每年一样燃放起灿烂的烟花，向上海市民宣布2018年的到来。在南京路与外滩的交界处，50多道黑色身影在同一时刻抵达了黑塔下，他们觉察到了对方的存在，立即跑开，找到最近的隐蔽位置藏身。唐默重重地喘着气，身体紧接着和平饭店的大门，慢慢地坐在了地上。刚才唐默抵达黑塔下时，与12个玩家碰了面。黑夜中，他们并不能看清对方的长相，但那股危险的气息却毫无疑问地散发出来。12个人不约而同地做出决定，转身离开，找个位置藏身。唐默跑进了和平饭店的1楼，躲在门后，悄悄地转过头，透过窗户看向外面那座黑色巨塔。浓浓的夜色中，12点到了，时间一秒秒地过去。唐默仔细地凝视着黑塔，他锁紧眉头， 没有任何动静。 7天前，黑塔向全华夏发布公告，2018年1月1日黑塔 2.0 版本上线。唐默和洛风城讨论了一下，认为黑塔上线的时间最有可能是1月1日的当天0点。 不是0点，难道是6点？ 唐默心想，6点是第二可能的时间。黑塔三大铁律中规定，6点至18点是游戏时间，所以新版本很有可能在6点上线。除此以外，第三可能的就是8点，因为1个月前黑塔是在11月15日的8点宣布地球上线，11月的18日的8点又宣布游戏正式开始。 如果不是0点，那现在可以回去和洛凤城和杰克斯会合，等6个小时后再来看看。 唐默暗自想到。他再看向那座巨塔，准备悄悄回去。但就在他看到黑塔中间的部位时，他的目光陡然滞住，死死盯着黑塔的中央。悬浮在天空100米上的黑色巨塔，在黑夜中宛若一只黑漆漆的大山。但是此时此刻，在他正中央的位置，一个小小的白色光点正在轻轻地闪烁。这个小光点以某个特有的节奏一下下地闪烁着。唐默在心底数起了秒数，哒哒哒，这个小光点大约每1秒闪烁一次。当它闪烁到第62次时，突然第二个小光点在它的下方亮了起来。然而这一次，第二个小光点只亮到一半就无声泯灭，没有完全亮起来。下一刻，一首欢快的音乐声突然响起，无数的童声开始高声合唱，儿童的歌声从4面8方传来，在黑夜里骤然响起，刺得人头皮发麻。唐默听到周围传来数道吸气声， 他将身体紧紧贴在窗沿上，将身形藏在黑暗里，只留下一双眼睛，悄悄地窥测那数十米外的黑塔。黑夜中，巨大的黑塔放射出五颜六色的光芒，好像上世纪的老式 KTV 的光球，它照亮了整个上海，彩色的光斑映照在黄浦江上，照着江水波涛起伏。他一遍遍地唱着这首欢乐的歌谣，仿佛真的有一群孩子在唱歌跳舞，欢庆新年。五十多个玩家藏身在黑暗里，盯着这座欢唱新年的黑塔。唱了三遍，黑塔上的光芒骤然停息，所有人戒备地盯着这一幕。只听下一刻，一道清脆的铜声响了起来。 叮咚，1,621,000玩家成功载入游戏。游戏存档中，玩家数据载入中，游戏数据加载中，存档成功，载入成功，加载成功。现实副本已开启，集结副本已完成。叮咚，2018年1月1日黑塔 2.0 版本正式上线，欢迎玩家进入游戏，请所有玩家努力攻塔。叮咚，游戏愉快。 这声音传遍了整个上海，黑塔的光芒暗了下去，黄浦江上晚风吹过，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五分钟后，一个黑色人影快速地跑到黑塔下，抬头仔细观察了三秒钟，再快速离开。在那之后，又有30多个人依次跑到黑塔下，观察黑塔的变化。唐默的手指用力地抠进了酒店的大理石窗沿里，斑驳的大理石石板被他的手指抠出了5个清晰的手指印。唐默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座巨大的黑塔。等到40多个人都跑过去看了情况后，唐默嗖的一声跑出和平饭店。他并没有跑向黑塔，而是转身离开，很快找到了藏身在小巷子里的洛风城和杰克斯。杰克斯小声地说， 你可算回来了，现在已经0:14了。 唐默的脸色十分难看，他转过头与洛风城相视，洛风城的脸色也很不好。 和一个月前一样，他这次放了一首新年快乐歌，放射出了五颜六色的光芒，这些我们在远处也能看得到，你在近处有看到什么其他的东西吗？ 唐默说， 在黑塔宣布新版本上线前，我看到它的正中央有一个白色的小光点在闪烁。 小光点？ 唐默说，是，我仔细数了一下，它连续跳动了62次，第63次的时候会闪烁双倍时间，接着又开始闪烁，而且在它闪烁到第62次时，它的底下出现了第2个小光点，这个光点没能跳动起来，只亮了一半就暗下去了，接着就是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新版本上线的情况。 正在这时，一道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唐默立刻噤声，杰克斯也屏住呼吸不敢喘气。 等到这道脚步声过后，唐默说，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 三人跑到2公里外，找了一个无人的酒店，藏了进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》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